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下午一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59年，世界机器人之父约瑟夫·恩格尔伯格在发明家乔治·德沃尔的专利授权下，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也许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若干年之后，这一发明竟会影响全世界，并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在未来世界，拥有超高智能的机器人开始反抗人类的统治，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面临危机，人类能干如何？这是很多科幻电影中一个经典的剧情，也是很多人对于机器人技术不断发展的一种担忧。机器人究竟会不会取代人类？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机器人？成为了科技界和社会学界不断争论的焦点。机器人都不会陌生，但现实生活中的机器人和许多观众所想象的还有很大的不同。在机器人大家庭里，有这样一类机器人，他们并不会说话，也没有像人一样的身体，更不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身边，但他们却和工业生产、大众生活息息相关，他们被称为工业机器人。这就是工业机器人。在当今世界，工业机器人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它在汽车、纺织、芯片领域和许多危险作业环境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国际舆论认为，机器人就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那颗明珠。 作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市场销量从本世纪初的300余台陡然增加到2014年的50000多台，这个过程只用了10年的时间。而有这样一个人，在上个世纪最后的整整20年时间里，却一直在致力于工业机器人的研制和应用工程，一次又一次地在工业机器人发展最为关键的时刻做出了最为关键的抉择。这个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 2015年11月23号，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这里正在召开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 10年以来，我们国家对这个服务机器人的需求也在快速的增长。首先从国家来说，需要这个空间考察、救灾等等的机器人；从民生来讲呢，需要这个助老助残、这个医疗辅助等等机器人。而且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政策之下，我相信会不断爆发出来新的机器人。 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位机器人专家和学者云集于此，共同探讨机器人前沿科学研究。作为中国机器人领域的代表，在主论坛上，王天然详细阐述了机器人将助力中国的智能制造。这次世界性盛会之所以可以在中国举办，也正是因为中国在世界机器人领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类因为拥有梦想，才得以在数亿年的进化史中从各物种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高级智慧动物。 人类因为有梦想才得以上天入地，不断认识我们的家园。因为有梦想而发明了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这些工业革命中划时代的产物，不仅提高了生产力，带来了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更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 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工业机器人，因为它有六个关节，所以我们管它叫这个六个自由度。这是标准的，就我们最早开发出来的机器人，电的机器人样子和原理也跟它一样，当然没有它这么精。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目前我国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0万台，而且仍在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多，我国工业机器人的研制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许多技术甚至已经达到了世界。但在40年前，我国在机器人领域却是一片空白。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最早研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的科研单位，被称为中国机器人的摇篮。时任所长的蒋新松院士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研制机器人的方案并付诸行动。而作为蒋新松的继任者，王天然用自己独特的理念和几十年的努力，一步一步推动了我国工业机器人事业不断向前。上世纪70年代，由于日本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工业机器人产业在日本迅速兴起，并逐步成为世界机器人王国。1980年，当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模仿国外产品制造出我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的时候，已经落后了美日等发达国家20多年。尽管如此，在那个刚刚经历了10年文革百废待兴的中国，研制机器人依然是一个很多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当年跟蒋新松院士一起开始干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就经常遇到两种非难：一，中国人这么多，你们还造机器人，你想干啥？这个就把人和机器人给对立起来了。再一种呢，就是那时候有科幻电影，也有很多人参观，我们是想看一看那个机器人。我说你刚才看的都是机器人啊，这这就是机器人啊，所以这机器人实际上有很多误解。 1982年。王天然被公派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访学，在这所世界一流的机器人研制高校，王天然真正开阔了眼界。他不仅惊叹于美国先进的科研水平，随着不断的学习，他发现美国人能做的东西，中国人也能做。1985年，王天然回到沈阳，并担任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的经历让王天然意识到，研制工业机器人并实现应用已经是大势所趋。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他立足实际国情和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将工业机器人的传感、控制、本体和应用工程相结合的发展理念。但就当时落后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要想实现这样的发展理念并不容易。 我们回来以后，我们没有那样的工作条件来做，你要发明一个机械臂，用个电机，老板同意了给你拨钱，你打电话哪公司，明天那电机就送来了。中国你要批进口申请到美国，美国政府要查你这到底干嘛用，然后再给那公司至少要半年，而且国内没有那么多钱，不能说你想干什么政府就给钱，这不可能。 1994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刚刚担任所长不久的王天然变得异常焦虑，因为在此之前他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斥资1000多万从日本安川公司引进10台工业机器人本体。当时的1000多万是什么概念呢？ 那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整整一年的科研经费。如果这些构建的本体和自主研制的控制器卖不出去的话，那就意味着整个研究所都需要贷款来维持生存，甚至就此破产。对于王天仁来说，这个决定无异于一场赌博。可他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来赌这一把呢？ 如果把机器人看作一个人的话，控制系统是他的大脑，也是决定机器人功能和性能的主要因素。我们常见的机器人的胳膊和手叫机械臂，它属于机器人本体的一部分。本体能够完成一系列抓放、安装、焊接的动作，都需要控制系统发号施令。随着85攻关计划的启动，全国多家单位都将自主研制机器人提上议程。1991年，王天然带领着一个70人的团队，拿着50万项目经费，正式开始工业机器人控制器的自主研制。凭借着此前十几年借鉴学习国外产品的研制经验，3年后，由他们独立研制的控制器诞生了。 控制器是不能单独使用，没有意义。75国家攻关的时候是安排了一些单位来做机器人本体，但是呢，大家进度不同，而我们又不甘心，我们的控制器就扔在家里了。 由于当时我国还没有科研机构研制出合适的机器人本体，因此王天然和团队辛苦研制出来的控制器并没有用武之地，就连质量是否合格也无从知晓。如何才能让自主研制的控制器派上用场，而不仅仅是一个科研产品呢？ 所以我们就讨论来讨论去，有一个方案，就是我们买这个安川的日本人的机器人本体，配上我们的控制器，然后给用户。这有两个好处，人家是产品呐，是经过考验的，肯定没有问题。我们跟他合在一起呢，我们自己发现问题就从自己找毛病，不要再赖人家，对不对？ 尽管科研团队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但当时谁也不敢保证国产控制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此有人建议，可以先购进1到2台本体，既能检验国产控制器是否合格，也能尽量减少投资风险。这似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建议，可王天然和蒋新松经过讨论，最终却没有采纳。 无论如何要砸了，就卖不出去了。1台2台当然是损失小了，对不对？10台损失肯定多了。但是要从风险来讲，蒋先生认为1台2台风险更大。1台2台根本没绕你的，用户一看，哟，这个是真正要干，那我买你的。你1台2台你弄着玩的，我买完了你的了，你就走了，我坏了都找不着人去。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所以后来我们是下定决心10台。 当他们把产品从日本引进回国，经过半年时间的调试，终于确定国产控制器完全可以操控进口本体进行工作，团队成员为此欢欣鼓舞。可王天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国内企业根本无人问津， 根本压根儿就没想在中国寻找机器人。你能产机器人吗？不承担这种风险，也不跟你讨论这可能性。 除此之外，当时大多的中国企业仍保持着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还没有使用机器人进行生产的想法，更少有企业愿意花大价钱来尝试这个来路不明的新鲜玩意儿。眼看着所有的经费就这么一去不返，想想决定之前反对者的声音和好心人的建议，王天然不禁有些着急，甚至后悔。 哎呀，真傻了，那不是所长当不当的问题啊，那怎么处理啊？这钱还完了以后，那决定完了以后，那半年多的时间没看见光明之前，那真叫夜不能寐。我告诉你说，那压力整天想着这件事儿，挥之不去，那才叫挥之不去呢。 果能够争取政策的支持，或许还可以打通一条生路。经过争取，王天然获得了国家对企业购买工业机器人的贷款支持，这让王天然仿佛看到了一丝光明。可贷款毕竟是有偿的，政府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企业愿意接受。为了让企业心甘情愿地购买自己手中的产品，王天然决定到一个个企业中去奔走游说，推销自己的产品。 包括蒋劲松本人都曾经去过企业，我到那去了以后，人家直截了当就说不要。 一次次的碰壁和失败之后，王天然决定换换思路，通过另一种委婉而巧妙的方式来敲开潜在的市场大门。 企业说机器人能解决你什么问题？你发现企业的问题，然后告诉企业用机器人可以解决。 话一句一句地说，路一步一步地走，终于有企业开始接受他们的产品。一年之后，十台进口的工业机器人本体和自主研制的控制器全部实现了在工业生产线上的应用。这不仅收回了1000多万的投资成本，也为我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没有任何一个就说人家到你家来发现机器人买走一台，或者也没有任何一个到那一谈啊，我正想要机器人，那你来，没一个。柳传志当时跟我说，天然说你这个东西啊是在这个启发市场。 这一次的侥幸成功仿佛把王天然和整个研究所从悬崖边拽了回来，甚至让他们感觉终于可以挺直腰板站起来了。当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个大胆的王天然会见好就收，从此干回老本行，踏踏实实带团队做课题的时候，尝到甜头的王天然却再一次坚定了将更多科研产品推向市场应用的决心。 1992年，沈阳金杯客车制造公司与一家美国企业合作生产面包车，并引进全套的美国汽车生产线。可当生产线正要组装完成的时候，美国企业却单方面撕毁协议，导致生产线一个重要的部分 AGV 迟迟无法就位。AGV 是自动导引运输车的简称，它能够沿事先设定的路径行驶，并自动将体积较大、质量较重的发动机、油箱等汽车部件运送到合适的位置上，既可以让生产线灵活调度，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在汽车生产中，如果没有 AGV， 就意味着整条花巨资新建的生产线无法投产，后果的严重可想而知。 出于无奈，时任沈阳金杯客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的傅世书急忙找到了王天然，希望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能够研制出国产的 AGV 并出资购买。尽管国外对金杯公司实施了严密的技术封锁，可当时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并没有做过同类产品，能不能做，做好之后能不能用，这些王天然心里都没有底。到底要不要接这个烫手的山芋，王天然犹豫了。 这个金杯公司就着急，它的生产线都建完了，不能再改了，这个 AGV 车是必须得有的了，那怎么办？他这个时候就想到沈阳自动化所，我们过去都有联系，联系也很好，但是他原来没打算叫沈阳自动化所替他做 AGV 车。我们实际上我们原来也没有，从来也没坐过这个车，他没有办法了，找到我们来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开始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方式，工业机器人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由于当时我国机器人技术落后，因此国内企业常常受到国外的高价垄断和技术封锁。眼看着国外的封锁给国内企业制造了一个大麻烦，出于一位科学家对民族企业的责任感， 王天然决定带领团队参照着曾经研制过的移动机器人开始对 AGV 进行研制。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的直接对话，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个新的挑战。可令人惊讶的是， AGV 的研制速度竟比想象中快得多。不到半年时间，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独立自主研制的国产 AGV 宣告诞生。于是王天然和团队兴奋地带着自己的产品来到了金杯客车的生产车间，但就在进行生产线试验的时候，王天然傻眼了。 嘿嘿，用了后天天坏，差不多是天天出毛病，什么问题都发生，包括我们自己设计上有缺陷，继电器不动了，开关坏了，插头也松了，什么毛病都有。金杯公司要是有第二家能买的好的，肯定是给我撵走，他没有办法。我们好在离得近，就在沈阳，有人在盯着。 面对这个刚诞生就浑身是病的机器人，王天然和团队决定给他做个大手术。从元器件的重新筛选到修改设计缺陷，他们几乎把每一个环节都重新检查甚至更换了一遍。当自主研制的 AGV 第一次无故障运转在生产线上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一次真的成功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想对的人，想不让。

不仅如此，国产 AGV 还销往亚洲、欧洲、美洲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举改写了中国机器人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历史。 我老说封锁一下也挺好，封锁一下我们就把 AGV 做出来了，我应该说是我们的有技术基础了，做863的那个这个移动技术技术基础了，然后又遇到机会有需求了，所以我们就能比较做出来。现在我有时候讨厌那个买办们，就是那外国公司大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他们经常在这一起吧，就对国内的这个瞧不起，那个认为不行。我有时候跟他我说你呀决定不了。你们老板也决定不了，你回去跟政府，比如说美国政府说一下，让他制裁中国3年，别卖给我们。你看，3年以后我可能不需要你再来了。 AGV 的成功研制和应用，帮助国内企业摆脱了困境，打破了国外长期对国内企业的技术封锁和市场垄断，这让王天然和整个研发团队都备受鼓舞。在这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中，由王天然带领的一大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在实践中成长起来，并逐步成为日后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利的条件下，我们这个打破了国外多少年的这种垄断的地位，使得我们国家在新的这种先进制造或者制造产业发展的这个背景下，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也摆脱了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 你看，我们 AGV 都把技术卖给韩国三星株式会社了，跟那个德国人讲的故事，德国人那个 to from， 就是你是卖给韩国呀，还是从韩国买来的呀？ 能将科研技术转让到国外，意味着研制水平取得了突破，也意味着中国在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但之所以将技术转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时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很难进行大规模生产并投放市场。而国内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迫切需求，让王天然敏锐地意识到，将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事业推向产业化已经迫在眉睫。上世纪末，中国科学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要求科研单位和高校不仅要在研发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也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做出贡献。对于王天然来说，这是将工业机器人推向产业化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999年的一天，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会议室里，大家在激烈争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工业机器人研制团队整建制分离出来，成立科研生产公司是否可行。赞成的一方认为，成立公司可以更好地实现工业机器人的产业化，而反对的一方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如果公司化运营失败了该怎么办呢？作为所长的王天然心里自然比谁都清楚，实现产业化将是我国机器人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一旦公司化运营真的失败了，就意味着工业机器人的研制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彻底结束，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了。 我们虽然知道它能有生命力，但是它会遇到什么困难，会发展成什么样，说实在的我心里没底。 有市场需求，有发展需要，还有政策支持，成立公司走产业化道路看起来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前路的未知却让王天然不能做决定。当时甚至有人质疑，一批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科研知识分子创办的企业能行吗？ 不 包括科学院那些领导也说，能不能你把你们的企业将来找一个温州的呀，让他们来做大股东。就老觉得是知识分子办企业太僵化了。我说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行？但是很多人呢，他们对一行知识分子在人情啊、世故啊，包括一些管理能力上啊，我说这完全是一种偏见。 其实走工业机器人产业化的道路并不是王平仁首先提出来的，早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刚开始研制机器人的时候，老所长蒋新松和许多科学家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想法。但在那个时候，产业化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奢望。这位总把活着干死了算挂在嘴上的老所长，和当时全国许多科研人员一起开拓了中国的机器人事业，却把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66岁。王天然也再听不到来自那位老所长的建议和鼓励。当选择摆在王天然面前的时候，他不愿意让机会就这么在自己的指尖溜走。经过多次讨论和反复斟酌，面对外界的诸多质疑以及前方道路的未知，王天然顶着多方压力毅然决定成立中国第一家工业机器人研制企业，并出任董事长。为了纪念蒋新松为中国机器人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王天然和团队决定将公司定名为新松。 我相信蒋新松在天之灵肯定看到很高兴的。那么老蒋一直说，好像他之所以机器人能做点事业呢，是他有一帮敢死队。虽然老蒋已经没了，我们并没有退缩，还是继续向前走。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机器人研制企业，新松就像一只小船，孤零零地飘摇在被国际巨头包围的海面上。当时这个没有知名度、没有影响力，甚至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创作团队，在与国外企业博弈的时候，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拥有30多名身经百战的科研人员。但正是凭借这一点，让他们本就扎实的科研技术很快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在随后的几年里，新松公司快速成长，逐渐在国内市场开辟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直到那时，当人们回过头再去看王天然在那个十字路口的选择，无不被他长远的目光和胆略所折服。 我认为，就是一个大家或者是个战略科学家跟普通科学家或者叫知识分子一个最大的区别。因为无论是在理论上、在技术上，这对教授也好啊、研究人员也好，这它是一个本能。但是你怎么来判断这个大势，在关键的这个转折点上怎么来判断往哪个方向去，实际什么意思呢？就不单是看你现在要怎么着，更多的要关注未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来抉择，我觉得这可能体现了一个大家他的一个高瞻远瞩。所以我觉得王院士呢，在很多这个关键点上，可能对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对新松今天的这个成就的取得，都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在创业板上市的首批企业之一，最高市值达到800亿元，跻身世界机器人行业前三位。此后，中国的机器人企业和产业园区竟喷式增长。王天然和新松为国产机器人从产品到产业的跨越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也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上市的时候，股东大会不是买了股票人都可以来开会吗？我们可买了你们的股票了，怎么样啊？弄得好点。我说你们考虑赚到点钱，赔到点钱，我们这是我们一辈子事业，我们要把它做好。蒋院士是当事业做，王天然也一辈子就干这点事儿。这个许道葵，他这辈子也就是机器事业。 掌声有请中央电视台2014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屈道葵。 2014年12月31号，屈道葵登上了中央电视台2014年度科技盛典的舞台。 小智， 他和最新研制的第三代服务机器人小智一起，向全国观众展示了我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成果。 现场的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小智你好。 张腾岳你好，我很喜欢看你主持的节目。 屈道葵作为年度科技创新人物，为他颁奖的正是一起奋斗了30多年亦师亦友的王天然。 科学家，但都是研究机器人的。 在中国机器人事业的三代科研人员中，王天然无疑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他实现了以蒋欣松为代表的老一代科学家未能实现的梦想，也支持和鼓励了屈道葵等更年轻的科研人员，为中国的机器人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同王天然院士接触的过程中，我们不难从他随和的外表下感受到那种敢想敢做的气质和立足现在放眼未来的谋略。新松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王天然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可王天然认为，中国甚至世界的机器人市场不能总被发达国家所占领，中国人必须要去起起哄。目前我国的机器人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但对于国产机器人未来的发展道路，王天然却有着自己的担忧。 机器人产业联盟就相当于行业协会一样，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都讨论，应该是我们就是努力创中国机器人产品的品牌，不是新松还是谁谁谁，就中国机器人的品牌要创。 作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消费市场，国产机器人的研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我国研制的太空机器人、飞行机器人等许多产品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但必须承认的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尽管国产机器人追赶世界的脚步在不断加快，但在紧追脚步的同时，目光和思维也需要与世界先进行列保持平行甚至超越，才不至于永远都比别人慢那么一步。 我真的希望我们做出来一些这个机器人在中国首创的，比方说像那个这广州那个深圳那个大疆公司飞行机器人啊，它世界第一啊，老大，多做点这种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机器人事业发展应该奔的目标。 1997年，由 IBM 公司开发的象棋电脑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激起了全世界对于机器人的大讨论。前不久，一则由机器人完成的商业新闻轰动网络，再次引发了很多网民对机器人的关注。因此，不少人在担心，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机器人会不会逐渐取代人类，致使越来越多的人失业，甚至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威胁呢？ 在发达国家当中，日本的就业率很高，失业率很低，当时。那么相对英国，但是那个时候英国呢用的机器人相对比较少，但它失业率很高，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认识到，这个失业率如何是靠你竞争的优势来决定的，就是你竞争的优势越强，工业和企业越发达，保守的让工人去做，那竞争力越差，企业可能就要衰败，那失业率才会高。中国现在算是世界制造大国了，2025也谈了，但是我们的效率很低，我们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发达国家低得好多好多。如果提高效率，那你这个灵活的智能的制造设备机器人是肯定要发挥作用的。 自18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制造业就逐渐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企 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随着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的实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将有助于建立更适应市场、资源配置更合理的智慧工厂，助力我国的智能制造，并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世界先进的制造业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 已经年过七旬的王天然依旧生活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家属区，每天仍然保持着步行上班、食堂就餐的生活习惯。虽然已经不在研发一线，但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了解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动态，仍是他每天的必修功课。如今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年轻人都乐意在私底下偷偷称呼王天然为老爷子。王天然告诉我们，其实他早就知道了这个称呼，但是他非常喜欢这个叫法，因为他明白这是年轻人对他的喜爱。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回来，我的爱，我明白你